定自在王，今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往嚟众生。咁佛咧又同呢个定自在王菩萨讲，佢话如是地藏菩萨，即系以上王所讲咁多嘅道理啊，我哋就知道地藏菩萨咧有如是呢个不可思议大威德、大神力嘅加倍之故啊，广为利益众生。不过既然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嚟到加倍扶持利益我哋，所以佛话佢汝等诸菩萨都当记是经，广宣劳布啊！佛佛咧就系祝福所有菩萨都应当记得啊，有此一本嘅地藏经，要宣此个地藏经嘅功德，要流通此个地藏经啊！咁啊，提倡呢个孝道，使到末世嘅众生啊，依此地藏经嘅修行，发呢个大愿之心，行呢个大孝之善啊，而正道呢个大孝之果。得定自在王百佛言：世尊，就愿不有累，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就必能成佛威神，广演是经，于言佛为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百世尊已合咗恭敬啊，作礼而退。咁啊，此足经文咧就系、是、定自在王菩萨啊同佛讲，佢话世尊啊，佢话愿不有累，即系你咧唔使咧有呢个忧虑之心，因为佛啊同定自在王菩萨赞叹呢个地藏菩萨有如是种种嘅大威神力。咁啊，祝福定自在王，咁啊，祝福定自在王菩萨，咁啊，同埋咧其他嘅菩萨，咁啊，要佢哋记取是经，广宣流播，利益众生。咁啊，所以定自在王菩萨在此就同佛讲，咁啊，愿不有累。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就必能啊成佛威神，就必定啊成佛呢个威神力，就广演是经啊，唔系话略说，而系广为演说此一部地藏经嘅功德。个圆头题就利益众生啊，在呢个圆头题中里边个利益。或者苦恼的众生，不定自在王菩萨百世尊已就合掌恭敬啊，就作礼而退。咁啊，定自在王菩萨讲完呢一番说话之后，佢就合掌，好恭敬咁，咁啊作个礼，然后咧就退于一边。第二时，四方天王从虚空坐起。合掌恭敬，百佛言：世尊，不定藏菩萨于九五劫来发如是大愿，都云何至今都有道未绝，更不广大誓言，同唯愿世尊，同唯我得说啊！咁啊，此一段经文嘅意思咧，就系讲呢个四大天王啊。其有一点疑问，咁啊，因为唔到上来佛同诸菩萨所谓一问一答，咁啊，只得地藏菩萨嘅誓愿宏心广大，所谓与众生道尽，方正菩提，要地狱未空，誓不成佛， 咁啊，说明地藏菩萨嘅孝行广泛。咁啊，同时佢所发度众生之愿，唔系为一生半生，乃系多生多劫咁啊度众生。咁啊，同时亦都度尽众生，然后自己先至成佛。若是话众生未曾度尽，咁啊自己就唔成佛。咁啊，所以呢个四天王文宝咁样讲啊，佢哋有边疑惑？咁啊，既然地藏菩萨九五劫来都发愿是大度众生，应该早对已经度尽的苦恼众生啊，何以直到现今啊，仲有咁多的苦恼众生未曾度尽啊？咁啊，仍然劳烦菩萨啊，继续时时刻刻而的发一广大心咧，各位以是四方天王，咁啊四方天王咧，咁啊即系四天王天，南方叫做增长天王，咁啊东方就叫做持国天王啊，西方就系叫广目天王。北方咧叫做多闻天王，咁啊佢在呢个须弥山腰啊，系六欲天嘅第一层。咁啊四天王天，既然系有如是嘅疑问，咁啊所以向下佛咧就答复佢，点解地藏菩萨啊多生多劫？既然发广大宏心的誓度众生，那些众生啊都仍然未曾度尽啊，仍然劳烦菩萨啊再发这个广大誓言，常在这个我土之中来到化度众生啊。咁向下解释啊，不佛告四天王的善哉的善哉，咁啊问系由四天王发起问，所以佛赞叹咧，亦系赞叹四天王。所以佛话四天王啊，你善哉善哉啊！咁啊，点解要双赞善哉咧？嗱，咁啊，第一个赞系善哉，就话别人听到地藏菩萨在恩中发愿啊，度众生，以度尽众生先嘅成佛。若是众生未尽，自己呢唔及成佛。咁啊，如是嘅心愿，其中呢冇人发问。咁啊，唯有你四天王听到呢，先至生起一个疑问。点解咁大个甚深宏愿啊，都唔能够度尽啲众生，直到现今仍有好多众生啊，所以恶道仍然要烦恼菩萨啊，发广大誓愿度佢哋，点解度来度去都唔会度尽佢哋咧？咁啊，别人唔问啊，你能够问？所以佛就讚佢嘅善哉啦，即係話你問得好。咁啊，第二個善哉咧，就係、是、讚呢個四天王天如是一問。咁啊，無非都係為嗰啲惡道眾生咧，日後要改往修羅，因為向阿佛啊。就是讲出点解众生堕于恶道啊，是源源不绝，仍然在啲恶道中流转，去烦恼菩萨发广大心去度佢哋，就是因为嗰啲众生举心动念啊，都无非是罪，都无非是业，身口而生业啊，做出种种嘅恶言恶事。所以就要烦恼菩萨化道，意思即系话咧，咁啊，既然 那些众生啊，念念之间起这个邪恶念，都是所做的纯粹是恶念，因此堕于恶道受苦啦。若果能够明白这种啊恶因恶果的道理，从今以后改为善因善果啊，咁啊都系功德无量。此一份众生呢，系由你四天王天问起，所以向下问，先至说出呢呢、这个恶所得嘅恶果啊，咁啊令到日后嘅众生改为善因善行。得善果，从此人人得解脱，就维护啊呢个众生嘅法身慧命。咁啊，如是嘅问题呢，当然值得佛一赞叹啊！所以佛呢亦都多赞一句善哉，咁啊合埋就两个善哉啦。咁啊，吾今为愿。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就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现浮提内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佛说四天王，由于你问起咁啊，点解地藏菩萨发咁大嘅心愿，度尽众生，只系方成佛道啊？点解度来度去嗰啲众生啊，都仍然未曾度尽嘅咧？所以现在佛我同你讲，唔单系同你讲啊，亦都为未来嘅众生讲，亦都为现在嘅众生讲。包括呢个天，包括呢个人，以及其他大众，广利益故，即系广为利益一切人。我就讲出呢个地藏菩萨，佢在呢个娑婆世界，尤其是响呢个南阎浮提洲之内，呢个众生响呢个生死六道轮回之中。地藏菩萨点样的慈悲，点样的哀怜悯怜去救度他们，拔他们这个地狱恶道苦，度脱他们离开这个罪苦之事啊。那我呢现在向下就为你四天王说，四天王言呢都为严世尊的炫耀欲物，咁啊四天王听见佛一答复佢，咁啊讲出地藏菩萨，咁啊点样在呢个娑婆世界南浮提洲里边，种种方便是度众生，所以我哋人人都愿意听王个为严世尊啊对啦。佛啊，我好愿意得听，唔单我四天王愿意听啊，所有一切嘅众生都愿意听啊。所以话炫耀的欲闻，好似乜呢？好似一个人颈渴，咁嚟仰慕啊，希望得到有水饮啊，亦都似得一个人肚饿啦，等待要食饭。同样的心情啊，我们四天王以共其他一切在会的大众啊，都是以这一种的心情来到渴望佛呢讲出这个地藏菩萨一中发大愿那种的功德。不佛高四天王，不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不至于今道脱众生，都犹未不愿啊！佢话四天王、地藏菩萨从久远久远劫以来，咁啊，直至今日， 去发这个大慈悲心，去度脱嗰啲苦恼众生咧，啲犹未不愿，直至到现在咧，佢呢个心愿都未曾了啊！等于话嗰啲罪苦众生都未曾度尽，我话慈悯此大啊，佢慈悲悯念咧，咁啊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咧，呢个受苦嘅众生。純粹是地藏菩薩那種的慈悲心，及復觀未來無量劫中就因慢不斷，那麼不單說地藏菩薩他發願度此的世界那些罪苦眾生，乃至的未來無量劫中无量咁多嘅众生啊，咁啊菩萨都要发愿度佢哋啊？点解咧？因慢不断，咁啊点解叫因慢不断咧？所谓因者，就系呢个罪业之因。咁啊由呢个罪业之因，就感到呢个罪业之果啦。咁啊罪业之因咧？就即是上文讲不相信因果毁谤大圣邪淫妄语恶口两舌啊，咁啊咁多罪孽之因啊，随便有一样啊，都系为堕落之因啊，何况啊我哋嗰啲业障众生啊，样样嘅业因具足啊，咁啊你想唔堕落嘅几难？所以呢个唔信因果邪知邪见恶口两舌奸淫谤大圣，就系、是、为呢个罪孽之因。咁啊慢咧系一种草嘅名啊，叫做慢草。咁啊呢啲慢草咧，佢就繁殖得好快嘅喎。好多嗰啲菜园菜地里边嗰啲慢草，你虽然掹咗佢。但是那些根呢，你未曾清呢，那些蔓草又再生翻嚟。咁啊，即使你细细心咁呢，你唔单掹咗嗰啲蔓草啊，你连嗰啲根都掹咗啦，但系啲根呢，好难以清嘅。佢又生得深，又生得广阔，你只要有少少啊，留翻响树啫。佢唔使幾耐又生出嚟啦，咁啊説明嗰啲蔓草嗰啲根咧唔容易斷啊，咁啊亦都係繁殖得快，咁啊説明我哋啲眾生由於個罪業深重故，佢做呢個罪業之因啊，做得好快啊，種得好快，繁殖得好快啊，所以念念之間。起心动念都无非是罪啊！起心动念都无非是恶啊！念念之间都系呢个恶罪业之因。咁啊，固然呢个恶业之因系繁殖得快咯、啊。同时啊，众生呢个恶业之因嘅习气啊，好似生生世世与生俱来。生生世世积集嗰啲罪孽之因，都唔知几多啊！你想一下清除，亦都系唔容易啊！所以众生罪孽之因繁殖得快，众生罪孽之因啊，缩生以来已经啊系具足啊，如同呢个蔓草一样。咁就叫做因慢不断，就以是之故，就又发重愿啦。你四天王问地藏菩萨啦，点解九五劫来发愿度众生啊？点解度来度去都仲有咁多众生啊？未曾了生死得解脱，点解咧？度来度去有咁多众生啊？未了生死啊，仍然劳烦菩萨啊，发呢个大慈悲心去度佢哋咧。 所以佛在此笼统讲一句，因为众生这个业因心重之故，如同这个蔓草繁殖得快啊，根本那些恶业之因未曾断过，咁就唔使讲跟住受呢个恶业嘅果报啦。所以菩萨发完一次又一次呢个甚深嘅大孝之缘，来到化度佢哋。佢如是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八千万亿光年都移教化之啊，因为咁嘅缘故。所以地藏菩萨在这个娑婆世界之中，南阎菩提洲里面用千百万亿这么多的善巧方便，用千百万亿这么多的心愿啊，无穷无尽地化到那些恶习众生过以为教化。咁啊，向下咧就系、是、解释，咁啊乜嘢叫做八千万亿光年，就等于话咧遇到边一类众生恶业重啊，即系边一方面恶业重啊，咁啊菩萨就为佢说边一方面嘅恶果报，嚟到改变咧佢呢个恶业恶行。转为呢、这个善因善果啊，咁亦都说明呢，因为众生恶因恶果不平，然后先至烦恼菩萨啊，生生世世度众生嘅心愿未了啊，而所度嘅众生亦都呢生生世世啊难以度尽嘅理由，得个四天王。地藏菩萨，佢若要杀生者，就属于短命部啊。嗰个假如有一个人，佢就起杀生，咁啊杀生嘅目的啊，就系为食肉。不，如果你唔想食肉啊，你就唔会杀生。若是冇人食肉啊，亦都冇人做呢个杀生之事。所以地藏菩萨话。假如遇到有类众生啊，佢做呢个杀生之业，咁啊有啲乜嘢报应咧？佢就说缩央就短命报啊，所谓天道循环，佢好好地咁啊自己生存，你无缘无故就将佢杀害啊！不管佢系鸡、系鸭、系鱼，假如你捉佢杀嗰阵时，佢系好甘心啊，佢系好乐意啊，佢系好心足去俾你杀，佢受你一刀，啊咁都无话可算啊，咁你愿意俾我杀噶嘛？咁啊杀之可也咯。但系现在不如，我哋每次捉嗰只鸡。例如我养一鸡，你平时唔杀佢，你俾佢食咧，佢都唔知几欢喜噶，伸长条颈啊，走埋你个身边咧，咁啊嗨下，碰下，佢都唔知几同你老友记喎。点解咧？佢睇得出你咧系俾佢食，咁啊等于你系佢个好朋友啦。所以佢唔单唔走啊，佢就行埋你身边啦。碰下你，嗨下你啦，咁啊表示一种亲善喎。但系同时一个主人，等到你日后要食佢啦，等呢个养到大咯，呢个主人亦都需要食啦。你想捉佢去劏嗰阵时咧，佢亦都知得噶。佢睇下你个面口唔对啦，你呢次根本就唔系俾佢食嘅不定义。你仲要杀佢害佢啊！所以佢哋走都走唔切，佢唔单话唔会走埋你身边，悭下你碰下你表示亲善啊！佢仲走咁远，走咁远， 咁啊，證明佢有靈性喎，亦都證明佢唔想死啊，佢唔想俾你殺。只不過佢個能力、佢個智慧啊，比唔上我哋嘅人。佢走嗰陣時咧，冇我哋走咁快，咁啊，結果冇辦法反抗啊，就用牙一刀俾你殺害佢呢個生命。但系你问佢自己咧，佢就肯定咧唔心足啊，佢就肯定系唔愿意，只不过力量比你唔上啊，咁啊受你杀害。咁既然佢系唔心足俾你杀，鸡唔似鸭唔似，鱼虾蟹鳖亦系如此，一切嘅生命都系一样，佢根本就唔想你啊。但是因为力量智慧都比不上你，被你捉住没法子不受一刀之苦，由于他这个心不忿，所以他就变成生生世世和你结下这种杀业的冤孽，那么你杀他一刀，那么日后他有機會都殺回你一刀啊。所以《楞嚴經》裏面說，他說人死就為羊，羊死就為人啊。你吃羊嗎？那麼日後你就變羊，他被你殺嗎？他日後做回個人，他就照樣殺回你，你吃他，他就照樣吃回你。所以說遇到這個殺生的人，咁啊，地藏就同佢讲啊，地藏菩萨同佢讲，佢话你宿殃就短命报啊，宿殃咧就系宿生嘅灾殃。嗱，咁你今生杀咗佢啦，咁你来生受报之时，来生忘于前世啊，咁啊就宿殃啦。你点解今生啊？咁啊，何於呢個畜生受一刀咧？就因為你畜生係殺生食肉，所以就説呢個畜殃短命咧。凡係殺生嘅人，都係感到呢個短命報啊。咁啊，或者得到呢個多病嘅報應。所以我哋每一個人，咁啊，如果你自己短命，啊，或者咧常常有病，你唔使问人点解我咁多病噶、啊？我睇见你啊身体咁健康，咁啊一年到晚啊，连保济丸都唔食得包噶，黑黐都唔打过啊！点解我日日啊唔系呢度痛就嗰度痛啊？日日都要孭住个药煲啦、啊，咁你就唔使问人，你就问自己就得啦，呢个纯粹啦。你畜生这个杀业重啊，就以佛所讲的地藏经啊来的造业的精明，精明若是今生多病短命，是由你畜生杀所感。那么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那么最好啊能够马上不杀生不食肉，同时啊你还要放生。所以若你重视地藏经，咁啊相信地藏菩萨嘅教化，咁你就唔杀生，反而放生，咁啊即系改恶易行善，从此咧就可以得到解决啦。你冇咗呢个杀业之冤，咁啊得到解决咯。对若以摄道者，就摄贫穷苦楚报啊！假如这个人他喜欢偷盗啊，或者是呃啊拐啊骗啊，那么地藏菩萨就说这个贫穷苦楚报啊，就是为什么今生人家就享之不尽，要食有食，要穿就有穿啊，高楼大厦良田万顷，那么为什么我自己就咁贫就咁穷，冇得食，冇得着咧。咁所以地藏菩萨就话：你由于畜生，你一 你偷呃拐骗啦，所以感到今生贫穷个苦楚。咁啊，若是话你明白呢个道理啦，你今生你唔单话唔好做呢个偷呃拐骗之事，你只有能力啊，即使系一蚊或者两蚊咁微小咧，你都要行呢个布施，为呢个众生结缘，或是要少少嘅资财啊，买呢个物质、饮食嚟嘅供养三宝，你就可以舍离呢个贫穷嘅苦楚，咁啊即系改过呢个偷盗嘅罪因，变成呢个布施嘅善因啊，咁啊日后就改咗呢个贫穷嘅苦果，而得到呢个大富嘅福报啦。佢若遇邪淫者，就说呢个脚各鸳鸯部位，咁啊呢个淫欲咧就有两方面解释嘅。咁啊，如果一个出家者不但话邪淫不能做啊，即使人情法律许可嘅，所谓呢个婚姻之事亦都唔能够做。所以世间上嘅人，逢系人情法律都许可嘅，就认为呢个合法嘅男女欲爱。咁啊，邪呢就系、是、一男之外，再有其他男。所谓一女之外，再有其他女啦，等于话一夫一妻之外咧，再有其他嘅丈夫，或者再有其他嘅女子，都系属于叫做邪啊，就唔系叫做正。咁啊，如果遇到呢一类喜欢邪淫者咧，咁地藏菩萨就为佢讲，有呢个脚急。鸳鸯布啊，同埋雀仔，同埋嗰啲白鸽，佢繁殖都好快啊！只嗰啲鸳鸯咧，所谓一对不离，咁就变成永远啊，堕于啲雀鸽，堕于呢个鸳鸯，永远咧因为邪淫之因而堕于呢个雀鸽啊！鸳鸯之步啊，生生不绝，受呢个雀及鸳鸯苦报。咁所以地藏菩萨嘅教诲，若是你明白呢个道理，唔单话唔好邪淫，即使一般正常嘅欲念啊，亦都要戒，亦都要断。咁啊，从此咧改呢个邪淫。个恶因啊，唔受呢个雀及鸳鸯及虎豹，你反而修呢个清净个梵行，所谓布施、爱与利行，同时修呢个慈悲喜舍个梵行啊，咁啊日后就得到享受呢清净个梵天之福啊！佢若遇惡口者，就是眷屬鬥爭報。咁啊，剛才説明咧，其亦都有啊。所謂惡口，兩事毀謗大成，但究竟得到乜嘢嘅報應咧，就未有詳細講啊。咁啊，現在咧就詳細啦。佢話如果地藏菩薩遇到有一類咧，所謂惡口者。咁啊，得閒冇事，嗰個嘴咧，吟吟沉沉啊，唔係鬧張三，就鬧呢個李四啊。總之佢起身個嘴唔咒人，唔鬧人咧，佢就好似食飯食唔落啊。好多呢啲咁嘅人嘅，尤其是女眾啊。所以你就聽過呢啲經之後咧，你哋真係切記要改啊！得閒冇事咧，你最好就係觀音菩薩。你哋最好就念地藏菩萨，就唔好成日恶口咧，就呢、這个闹呢、這个。点解咧？地藏菩萨就讲啦， 咁啊，如果呢個人惡口啊，就得到呢個眷屬鬥爭報，即係等於話你嗰啲親屬啊，或者父母、兄弟、叔伯、姊妹、夫妻，點解成日不和？點解成日咧嗰啲親戚朋友啊，都係唔對頭啊，都係鬥爭呢？就因為你叔孫有呢個惡口啊，呢個罪孽之因，所以感到今生你嘅親屬咧都係惡口鬥爭，成日咧起始嘈嘴啊，令你咧呢個心啊煩之又煩。所以我哋現在要改過呢個惡口，唔好做呢個惡口嘅業因，咁啊日後咧就唔會受到呢個眷屬鬥爭之報。反過來，我哋仲要講呢個好嘅説話，講呢個慈悲嘅説話，講呢個仁愛嘅説話，咁啊日後得到咧呢個和睦相親嘅眷屬之報。咁啊，若毀謗者，説個無視啊，瘡口報。咁啊，有一類人咧，佢就專咧毀謗呢個有德者，所謂無視就生非啊。人家冇咁樣嘅事，你就偏偏咧要毀謗佢，破壞對方嘅名譽啊，令到對方受你毀謗咧，可以講啞口無言。想辨別都冇機會啊，解釋都冇時間，只有咧默默忍受你無理毀謗。咁咧，如果呢一類人終日都説呢個毀謗別人嘅説話，咁啊當然造下呢個惡因啦。所以地藏菩薩就同佢講呢個無舌啊。瘡口報，所謂無舌者咧，就唔係話佢真係冇咗嗰條脷咁嚟嘅無舌喎。其實一般人咧生出嚟冇條脷嘅咧就好少啦，好少。所以呢個無舌兩個字咧，就講佢呢條脷就係有，但係佢又啞。就有音啊！我哋平時嘅人個嘴有條脷咧，可以發出音聲，而呢個音聲裏邊咧，包含好多個道理，可以講任何嘅説話。而對方咧聞你嘅音聲，亦都知道你講啲係乜嘢嘅説話，清清楚楚啊，可以彼此互相咧係了解嘅。但是現在此一類人所謂無舌呢，他即是有條理，不過呢有兩種惡報，一種呢他只是呢是啞，啞呢即是連音聲都沒有了，一種呢只是有這個音聲咿呀呀，但是呢音聲裡面呢沒有這個意思，別人根本就不知道你說什麼，咁就好似咧冇咗嗰條脷一樣，有脷就等於冇嗰條脷啊！咁咪叫做無舌。瘡口咧就係、是、呢個口啊，常常咧係生嗰啲惡瘡啊！咁啊，因為你生前因中喜歡用呢個四四正正好好呢個嘴啊！去毀謗別人的名譽，或者毀謗大乘，或者毀謗三寶啊，所以你受果之事，你就感到呢個口嘅常常有呢個瘡啊，令到你咧喐下個嘴都會痛啊，咁就明白佢就無舌，以用瘡口報。咁我哋反過來咧，就要讚歎別人呢、這個有德者， 亦都要赞叹三宝啊，亦都要赞叹大圣，赞叹呢个有善功德嘅人，不以呢个如是嘅善因咧离开呢个无舌疮口部啊，咁啊得到呢个舌根清净啊，辩才无碍，滔滔不绝。咁啊，若你亲为者说呢个丑陋龙残部，咁啊呢个人之所亲恨咧，咁啊有好多时候咧，其实呢个真冇道理嘅。但系亦有类人咧，冇道理咧，佢都发脾气嘅噃。但系由于佢有权有势，咁啊，个俾佢发脾气嗰个人咧，咁啊有乜好讲？你有權有勢，咁佢想反對都無錯喎。佢哋只有咧就忍受。咁啊，凡係冇理由忍受別人嘅怒罵，都唔自己呢個面就黑黑地咯，梗係唔好睇啦。咁啊，而對方即係喜歡啊，常常發脾氣呢個人，當然佢呢個心啊亦都懷恨啊。这个外表亦都不是几好看，黑黑黑面的，所以日后他感到这个报应呢，就叫做丑陋啊，总之生得不好样。所以有一类人呢，人人见到他都生个欢喜心，但是有一类人呢，不得了，人家见到他眼是不喜欢的，即使他想同人做朋友，同人讲话了，人哋都唔中意同佢做朋友啊！人哋都唔中意同佢讲话。你话咩理由咧？好难讲得出。呢种所谓如是因就如是果啊！你因中常常黑起个面，发脾气啊，落人哋个面啊，等于话唔俾面人哋，令人哋难以下防。所以日后受果报之时，你得到这个丑陋不好样的报应啊，或者驼背，那你就叫龙，或者六根残废啊，人人见到你呢都不喜欢啊，人人都不接近你，就因为太过丑陋，就配合你因中常常黑起个面，咁啊，心呢个亲恨心咧，去骂人或者害人，令到人哋唔敢近你，只有咧怀恨啊，嚟到接受你嗰种无理取闹，因此果上咧，你就得到丑陋龙残嘅恶报啊！咁啊，人人咧都唔中意你，唔接近你。咁啊，现在我哋，反过来常常生起这个慈悲心，去慈爱一切人，去亲近一切人，所以你生生世世人人见到你都欢喜，你生生世世得到六根清净。他若是贪论者，就说所求和为愿报啊，若是有一人他喜欢呢，咁啊孤寒嘅，咁啊真系好似梁苏记雅咁咧，系一无不拔嘅，拔一无以理天下的而不为嘅。咁啊呢类人嗰啲孤寒啊，我哋啱啱咧认真啊系特别啊，所以地藏菩萨就说啊，所求都为愿啊，你因中贪贪。所以果上受个苦报呢，你想求医唔得医啊，你想求食啊冇得食啊，就要受呢个饥寒之苦啦。咁啊，现在呢我哋反过来，我哋要布施，咁啊财多你就可以多布施啊，即使你系贫穷，你亦都可以布施。我哋有钱，我哋布施金钱啊；我哋冇钱咧，我哋布施我哋嘅力量。例如人哋买物件嘅布施，咁呢啲物质系好重嘅， 啊，我即使冇錢啊去買咧，但我可以幫佢搬下，啊，我可以同埋佢一齊去買喎，買翻我可以幫佢搬下，可以幫佢包好，我可以幫佢派俾大家。咁呢啲咧，咪即使你冇錢，咁我就可以布施我哋嘅力量啊，使到呢一件布施結嘅功德咧，係圓滿成就，咁啊日後咧就得到所求嘅如願啦。你施衣係得衣，你想食係得食，呢種係好嘅報應。佢若飲食無道者，説飢渴焉成禍？嗱，咁啊有關咧，好多人食嘢好厭尖喎。嗱，食麵包，佢就唔食麵包皮啊。咁啊，似乎咧係厭尖啲啊，似乎咧係損福啲。佢有啲人食飯咧，佢食到最後嗰兩啖咧，啊，佢又唔食嘅喎，佢又倒咗佢。呢種都係一件損福嘅事。咁啊，有啲人著衣服都係一樣啊，乃至到其他享受一切物質，都係屬於浪費啊，而又咧係厭尖嘅。咁啊，若是遇到呢一類咁嘅人，咁啊，地藏菩薩同佢講，佢話：如果你飲食無道啊，或者浪費啲飲食啊，或者浪費呢個資生之物啊，你日後感到呢個肚餓之機，或者口渴無水啊，或者呢個喉嚨有病嗰種嘅惡報。咁我哋反過來，我哋每一次飲食，你食幾多你就攞幾多啊，就唔好咧將啲飲食嘥咗，同時飲食之時唔好過分嘅挑剔啊！好嘅你又要食，唔好嘅你亦都要食啊！你要諗一諗，想一想，我哋現在有飲有食，好嘅而冇問題啊！即使係差啲，我哋都叫做有得飲有得食啊！但係整個世界，唔好話他方國土啊，就係講現在呢個世界，我哋所知道嘅，亦都有好多國家咧冇得食嘅，係饑荒啊！好多人都係生生餓死啊！我哋諗下呢啲咁樣嘅情形，我哋仲可以多要求，我哋仲可以飲食無道嗎？咁啊，因此我哋明白呢啲道理咧，我哋若想惜福，對於飲食呢方面唔好多要求。